亮伯伯。 小薇，我在保存智慧。 哦，你需要冷静思考。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超子，跟我来，那辆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狼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，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佟林刺杀燕普，结果中了埋伏，掉进了翻版之中，被武云飞所救。那么武云飞搭救佟林之后，带着他要去一个地方，经过一片竹林机关，两个人要从一条五尺宽的竹间庄路上走过去。这一下佟林可犯难了。那么最终佟林能不能安全地通过这条路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五尺宽的一条竹路啊，一眼望不到头，不知道通哪儿。佟海川看了一眼武云飞，顺这条路走啊，咱们纵身行上竹尖儿，凭轻功过竹林。佟林听完了暗叫一声不好，要栽。怎么要栽？平行13丈5窜竹子尖还不成吗？专门练过呀，8年绕大树不白绕啊。那天天的在这个啊龙虎山上的习武15载，前几年主要的功课就是绕大树，脚底下功夫最好，轻功最棒，平行13丈5，说纵身行上一根竹尖迈2步没问题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走这个路我可定不下来。而且他老走，他知哪儿倒脚，他一瞧这三根凑在一块，您都懂啊，这三根三个点踩上那就不觉得扎得横了，可还有一根的呢，还要隔1丈多呢，这迈大步迈大小这劲儿可不好掌握，他手醒，他知道哪儿拧腰，哪儿提气，哪儿换脚步，提前呢他能流出来，我不知道，他头了走，我要跟着他，我要跟不上也栽，过不去掉下来扎我一下我也栽，这条路走不完我这铜匣子就完了。佟林一瞧急了，武大哥，倒不是我自己轻视我自己，这条路不大好走啊，慢说是我佟林呢，就是程立明的剑客初到此地，想过这条竹间路恐怕难以飞渡啊，这条路您能走下来吗？你家这怎么话说的？我从里头来，我要不会走我怎么出来的啊？ 佟林退一步上下打量打量武云飞，没那么大能耐呀，武云飞比我把式差呀。是啊，您的轻功如此了得，能一伸手啊把刚才那双鞋拿出来了，对脸这人不给他一双鞋吗？把这双鞋的这个鞋带子打开了，他不是鞋底对鞋底吗？鞋面在外头吗？这个鞋带子打开之后呢，他这手攥着一鞋，这手攥着一只鞋，鞋底对鞋底，他这么一乖的这鞋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这俩鞋搁一块，你看这个啊，佟林一听怎么当当的，把这双鞋递在佟林手里，佟林伸手一接着豁，好大分量啊，低头一脚，佟林乐了，这鞋底子是钢底子，上面扎着有针眼儿，可是不扎穿了。这针眼儿你甭管这脚上去踩哪儿，踩前踩后，这桌子尖都能对上一眼儿，那就稳多了。每一步你要对脸来，因为这是尖儿是斜茬儿，你这么蹬有劲儿，那么蹬也让你有上劲儿。啊，有这个那没问题了，那就瞧准了落脚，别掉下去就是了。佟林心里话说，感情没有这个铁鞋难过竹林，不错。那一双鞋，我这双鞋在我腰里呢，这不给你接一双吗？哦，这鞋有大小，这个鞋都是超大号的，不用脱你那鞋，把你那鞋软班，别看底儿是钢的，软班是牛皮的，好几层牛皮包上来，穿着鞋直接往这个鞋套里边套，套好了拿鞋带连脚底一块一裹，往脚脖子一缠就停了，过去就摘，什么跟脚不跟脚啊都无的所谓，大点小点都可以。一伸手腰里头把他那双也拿来了，当时就套，套好了纵身行已然上竹子尖了。佟林把借来这双鞋呢也套到自己鞋外边，一低撩纵身行也上鞋尖儿，往竹尖上那么一站呢，非常稳当。迈一步一试呢，就是脚步稍微沉点。好，武大哥您头走吧，干嘛呀？我后撵你，我让你走几步，我再追你。穿这鞋，你别看沉，让你瞧瞧我佟林脚底的功夫。武云飞一点头，好吧，跟我来。往下一塌腰，在鞋尖上就跑起来了。他头了跑，佟林后头追他，追几步佟林就把他追上。为什么？佟林脚底比他快得多呀。佟林猛然间一看有宽阔之所在，没等他纵身行呢，佟林先纵身行了，可就把他越过去了，脚踩一根巨竹的竹尖，稍微一倒脚就奔下一根去了。有的人明明瞧见这儿有一根竹子，不往这儿落，再多迈一根，跨栏似的。为什么？他轻功好啊，他窜得远呢，目力又好啊，蹭蹭蹭给武云飞落下半年地。武云飞一瞧，知道您功夫顿，别这样，该拐弯了，该拐弯了。佟林一瞧，什么该拐弯了？这不一条大道吗？到尽头那才拐呢。不不，这儿拐，这儿拐。佟林一瞧，这儿拐。佟林哪有路？一回头一看，旁边都是大竹子竹林呢，他们在竹林里边跑啊，跟刚才一样，还是两根巨竹中间有个缝儿，一个人凑身能过去，这儿拐跟我走。一拐弯一瞧，嚯，这是一条小路，也是削的竹子尖的路，还得穿这些，这儿跑，这儿又跑，又拐一弯。简单说，那条大路在竹林里头啊开出一圈来，中间有几条大路也是迷惑别人的，老让你在这竹林里边转，你要顺着这大路一直跑，跑死你也跑不出去，最多你倒着原路你退出去，你进来进不来。那么里边这个小路也是拐出来，这不开着竹路吗？开着开着开着，绕着绕着又让你绕回刚才最原始那大路呢，你得记着 跑多少根竹子，有这么一份挤过去就又有一条路。那这个设计的太严密了，不知道当初哪位高人设计的这一片竹海开出这么一条路来。佟林不敢冒进了，紧跟武云飞拐来拐去拐去拐来，到了竹林边缘，到这头了，已然看见土地了，俩人脚沾实地，摘下铁鞋套来，拿鞋带子捆好了，武云飞把两双鞋还带着腰里头，佟林扭向回头这么一瞧，豁，依山而建，树木丛中有很多房屋，是个小村子似的，房屋可是房屋，不很讲究，但都是石头垒的，房屋十分高大，倒是很宽敞。武云飞说，佟侠子，行了，咱们屋里边讲话吧。哦，佟林越走越不明白。佟林跟着他来到大石屋的跟前儿，武云飞一摆手，我给您回一声。哦，您等会儿，回一声，对，老人家在里边呢。老人家是谁呀？一会儿您就知道了。佟林一瞧，既然有隐士在此居住，不可造次。佟林在背了府供职当差，那懂规矩，规矩大极了，规规矩矩把石头屋外头这么一站，武云飞转脸进去了。一会儿就瞧武云飞投了跑，佟侠子，老爷子来了。在他身后大步走出一个老者，身材高大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拢，往脸上看，面似三秋古月，卧蚕眉，一双虎目。老头这个鼻子有特点，痛红酒糟鼻子，阔口咧腮，满布阴然，扇满前胸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绸子裤褂，脚底下扶子履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佟海川来了吗？海川上前一步，一一到地，啊，老人家，这个蒙我的哥所救，引我至此，老人家您。老头把脸往下一沉，不认得我。哎，这可不对，不认得我这人，不认得我这鼻子吗？佟林心里话，头一回见面不能仅看鼻子，这您既然说，我瞧瞧吧。佟林一瞧，哟，老头一张大脸挺威风，岁数也不小了，读这鼻子，酒糟鼻子，痛红。嗯，猛然间想在心头，山东吴老大爷醉仙翁于庭于子玉，红鼻子头。我常听人说，不如我问问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我冒叫一声，我怕认错喽。您老人家是不是山东吴老排行在首？我数个字儿说，于子玉是您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然，老头高兴了，这么大的佟林也知道我。来吧，屋里讲话吧，给让进来了。佟林一瞧，石头屋子很粗糙，大石头，那石头缝呢？就拿土和成泥，把这缝儿勾了，一块一块巨石垒的。屋子里头呢也这样，但是干净。你别看这屋子里头依山而建，收拾得倒挺干净的，啊，也不潮湿。摆设呢就是山上这木头劈喽，就是原材料，那树皮都没扒，定不定不就当椅子当桌子。使这个家伙呀，碗呢什么的也都很粗糙。佟林一瞧，这真是山居野炊，这种生活倒是神仙。嗯，佟林喜欢这种生活。老头也有神仙气概，山东吴老的大爷不在山东，跑这儿干嘛来了？四川建山蓬莱岛后山山窟窿里头开出一片竹海，难道是于大爷所为吗？越想越想不通，怎么这武云飞又跟他走到一块儿去了呢？那说于庭于子玉 怎么来到这儿咱们得说说。于亭于子玉是山东济南府于家坡，山东五老都姓于，可不姓一个于，独单大爷跟五爷是亲哥俩。于亭于子玉跟于父于松坡这是亲哥俩，在五老当中一个行大一个行五。那么大爷呢，膝下是一儿一女，这个儿子就是笑面阎君，自幼随父习武，他叫于伯龙，武艺很好。还有个小姑娘，哎，乳名叫秀娘，于秀娘。这个于秀娘就是山东五老大爷的姑娘。八岁那年呢，老头呢给他请先生，教他习文。这孩子聪明，学了半年多，找爸爸来了。怎么不学了？不学了，干嘛不学？他跟老头谈判，他爸爸，您看，您找一老师教我习字，我呢也认识写个字了。嗯，这半年多呢，老师也夸我进步，我呢也能做文章了。但是，我纵然我学富五车了，我有什么用呢？那会儿女的不让考试啊，那现在男女平等，参加高考，考大学，考硕士，考博士，考什么都行。那会儿女孩子你多大学问，不能参加统考，不能做官，学完没用啊，我认识几个字就行了。哦，那不学字不习文你怎么着？我想跟您练武。您跟我四个叔不人称山东五老，把我哥哥打小跟您练，我练点武呢，我还能防身，还能锻炼身体，比习文强，反正我得干点门。好啊，那这样，你跟你这几个叔啊，跟你哥哥练，不跟他们练，他们都打不过您，我知道，您武术好。于亭于子玉，江湖人称醉仙翁，掌中一条亮银鞭，那是剑客身份。老爷子厉害，我跟您学，因为我知道您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啊。姑娘哎，这话家里说行，千万别出去说去。要说你爸爸我行可是行，这儿行，碰上那不行的我行，我要比那行的呀还差得多啊。于秀娘一听，您老人家这武术不是天下第一，哎，天下第一有几个人敢说？您也别说，有几个敢说的，但我瞧也未必。真正有能的人，谁也没说自己天下第一。似乎你爸爸我在江湖上徒有虚名。我这腿能耐不软，但是要比那个比我高的剑客差，比我高的人多了去了。差太远了。哦，那我不跟您学了。怎么不跟我学了？我要学跟天下第一的能耐学，我学完了，我跟人动手我能赢，跟您学完了，跟我四叔学完了，出去还挨揍，那受欺负的事咱不能干，叫我瞧不学也罢。他爸爸一听，这不枪火吗？你爸爸山东五老排行再大，这么大能耐还不够你学的，非要跟天下第一的能耐学，瞧不起你爸爸我。你真学假学？真学，真学，我这腿能耐够教你的，不成，要学就跟天下第一学。我要把你送到天下第一那儿去，你准学吗？哎，那我准学。嗯，好，把二爷三爷四爷五爷都找来，我带姑娘出趟门。您干嘛？带他拜师习武。大哥您这不乱吗？咱们这姑娘刚八岁多，不到九岁，跟他哥哥伯龙学就完了。于伯龙教的窝窝腰微微腿女子防身术就够用的了，干嘛呀？啊，不不不，他不仅他要学真实的本领。哦，他哥哥这不真实。那么这么着您看行不行？ 我教他，你也不成。二爷说我来，不成不成，那您自己教。他瞧不起我，他说我呀是这个天下第一。我跟他说呢，我不是天下第一。他这么一听我不是天下第一呢，他不学了。他说您要不是天下第一，我不跟您学。我带他出去，我带他找天下第一去。大哥，这八岁多的孩子就跟天下第一小，再说谁是天下第一，您甭管了，我带姑娘走。那得了，您惯着姑娘，那我们不拦着。于大爷顺家把于秀娘可就带出来，借山东济南府起汉，走汉路转船，够奔了杭州。到杭州有个苏桥镇，不知道哪位您去过杭州啊，这个地方很有名。苏桥镇以南50里，道旁有一老者，于大爷上前打招呼，借问一声，苏桥镇以南50里此处有一个地名叫碧晨轩，您老人家知道吗？老者闻听笑容可掬，哦，您老是问碧晨轩吗？您顺着我的手桥再往前行不足半里，往右这么一拐，那一片房就是碧晨轩。哦，跟您打听一个人，您说有一位吕婉村吕大先生，他是在这儿住吗？不错，吕大先生住在碧晨轩。好，借问借问借问借问，挺客气。老者扬长而去，于子玉于大爷带着秀娘走了半里路，一拐弯一瞧，还真有一片房子，房屋惊奇，是一片精舍良居。这个房子盖得很讲究，拍打门环出了一个家人，书中代言这个家人姓吕，叫吕宝，年纪在50上下，自幼伺候老爷子江南大侠吕留良。吕留良喜欢这孩子，姐他8岁上教他习武，寻常江湖之人甭说见吕大先生，就吕宝这儿你也见不下来。吕宝很有能耐，吕宝开个门户一瞧，一老一少爷俩，这一长者身材高大，二毛子硕硕放光，一看就是把式。吕宝说，您老人家贵姓高明，找谁呀？我打山东来，山东济南府于家坡的人，见着吕大先生您就提，有个于子玉求见。哦，咱可是这么说，老爷子，我们这大先生喜静不好动，来的人找他太多了，有的他愿意见，有的不愿意见。要真说一拨了脑袋说不见，您可多抱屈，我可不敢往里让您。您这得候一会儿啊，那是你们家的规矩，只让你去回禀，乐意见我们爷俩就见，不乐意见还是掉头一走，绝不跟小哥你麻烦。好，那委屈您了。吕宝一看这是个老江湖，身份很高，赶紧往里回。回到吕婉村这儿，江南大侠吕留良一听山东五老排行在手，醉仙翁来了，赶紧接出来，把爷儿俩可就让进来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Yeah.